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路上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威。 哎，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伙在直播间稍微出出汗了。 是的，我们今天的衬底音乐应该换成动起来。 我找找啊，反正今天为了做这期节目，我是提前准备了很多。 比如 吃了一些东西，点吧点吧，因为我怕中间做饿了啊。中午吃的就比较少，真的，我上节目之前，我专门吃了一袋，但是脂肪量不多啊。嗯，鸡胸肉， 哎， 现在有专门卖那种 的， 哎，一袋的水煮的，直接你就拿起来开袋即食，味道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呢，又喝了一瓶那个没有热量的碳酸饮料， 哎， 非常非常好。现在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包括我也换了衣服。 是是是， 哎，这个刚才到我们那小编说你的瑜伽服呢，我说这就是啊， 这是这是， 哎，我做所有的运动基本上只穿这些衣服， 特别好，特别好， 挺好的吧？ 特别好， 哎，是不是有运动的感觉？ 有，没带毛巾吗？ 毛巾还用毛巾？ 哎， 运动量这么大吗？ 对对对，今天芳华老师一来就说了，我今天也特意穿了一身运动的衣服，比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穿那身衣服要显得运动多了，所以今天如果小胖愿意的话，今天主要是跟芳华老师一起做普拉提。 上一次尝试了几个动作。就已经崩溃了， 真的吗？ 真的，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 猫式 直立着，没有、 哦、没有， 还没猫呢、哦，就是直立着坐在那儿，腿伸直， 直立的坐在那儿， 就是背挺直了， 直的、 坐在那儿，腿也要伸直， 就是、成90度， 耶、yeah, ，我成不了90度，我的背永远都是弓的。 哦， 哎，方安老师说，这就是你的那个脊柱有问题。 哦， 哎，你平时应该多靠墙坐一坐。 对 对, 对， 教我们做了一些。 对， 啊，后来、哎、 那早知道今天应该再拿一个普拉提的垫子，就更好了， 是吗？ 对 对，那我容易睡着了。别给我太好的东西。 来、 啊， 在此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方华老师，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的博士， 欢迎方华老师。 大家好，我是方华。 是，哎，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是小胖跟熊丽是吗？ 对对对。 哦，他们俩跟您配合，您觉得怎么样？ 配合的挺好。上次，而且我们就是大家除了这个我们回答一些问题，然后给大家一些意见之外，然后也亲身体验了一些动作。 嗯， 然后可能这个大家也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里面，也可以跟着二位主持人一起去学习哈。 是， 就是当然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对男生或者女生来说会有限制，比如说瑜伽的动作要求柔韧度会比较高啊。 嗯， 可能这个小胖做起来比较困难哈，刚才自己都说了，腿直了腰就直不了，腰直了腿又直不了。 哎，是， 嗯，但是我觉得只要开始练，然后慢慢的我们把这个自己，比如说哪个部分有缺点，然后慢慢的去提升，就会有改进。 嗯、对对对对对、嗯，我就做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有点改进了。 哎，有帮助是吧？ 就是靠着方华老师那个说你要背、 哦、 靠着墙， 嗯， 把腿伸直， 嗯。 我就最近一直就这么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就这么坐着 啊，也是这样， 挺好的，我觉得还好， 嗯嗯、 还好、 哦。 现在反正觉得背直了一些了。 对，而且上一期咱们也说，其实这些运动不光是在做运动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些注意事项啊、 嗯、 要求，其实应该把它融入到生活里。像这个小胖贯彻的就挺不错的啊，看电视的时候， 嗯， 就这样坐着去那个看。 您听他说，还真信呢。 偶尔是会这么做的。 好好好， 真的练了那么两三次呢。嗯，不少。 哎，那这些天您没见到熊丽，那天一上节目，因为他不是说4月1号开始， 对对对， 咱们弄了一个健身群嘛。 嗯嗯嗯。 您觉得他身材有变化吗？ 那天是4月1号以后见的面，好像是清明节那假期那两天，哦，清明节当天是吧？ 对。 然后我说他瘦了，然后特别高兴哈。后来说每天现在起得特别早，反正就是群里的闹钟给叫醒的每天。 嗯， 他起得早是因为送孩子。好了好了，我再不再打击他们了。就是其实我们都说了，减肥是为了更好的吃， 嗯， 更好的吃的同时，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很积极的去面对生活，这个才是主要的。 嗯，对， 其实啊，像减肥也好还是什么呀，其实这个倒是次要的。比如说小胖虽然胖，但是他很健康，我觉得也 OK 啊。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对对对，胖只是健康的一个副作用 啊。 对吧？ 对， 主要是健康。 对对对， 是不是？那，嗯，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经常说我要减肥，减肥也分呢，啊，那您是减脂还是什么呀？ 对呀，啊， 有些人看起来不胖，但他也要减肥，减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减脂。 是， 就是他的体脂含量嘛。 对 吧？ 对对 对，你看着挺瘦的，体脂含量齁高，那也不行，对不对？ 嗯，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什么，聊点实际的。 好， 好不好？ 对，这样，就是因为今天芳华老师呢跟小胖呢今天特意为我们的节目整装待发，而且今天我们的摄像小哥也随时待命，就差把机器扛肩膀上变游击了。 对， 哎，所以辛苦你一点啊。哎，外头导播还在吧？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的可能在每一时段的时候，芳华老师都会带着小胖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在家里就可以简单的去做。 是的， 而且对身体一定是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某一方面，嗯，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平时工作啊，经常比如说坐电脑前啊，坐的时间比较长啊， 嗯， 这些动作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没错， 对， 啊， 而且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主题就是，您经常去健身房吗？您在健身房主要练的都是什么呢？ 感觉第三句话就开始卖东西了，那你一定需要。 嗯，那倒没有，所以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嗯， 发微信到我们的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啊。 对，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方安老师，今天咱们做点什么呢？ 咱们先从咱们这个主题开始，先跟大家去澄清一个误区哈。 什么呀？ 就之前咱们介绍的时候说，在健身房可能有一些人会希望做一些康复的训练或者是运动，所以咱们先大概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康复训练或者运动包含什么什么部分，或者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呢，就是更科学或者合理一点，我们应该把它叫做康复后的训练，或者叫做运动治疗。这样会比较科学，因为其实提到康复这个词，大家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医院里有康复科、理疗科，可能会想到很多仪器，什么红外线啦，什么超声波啦，通过那些物理的方法去帮我们去缓解一些发炎啦或者疼痛啊这些症状。所以实际上呢，那我们返回头来再想想，如果这些仪器出现到健身房里，那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了哈。有教练在那儿给会员做拉伸，那我们能接受，但如果变成是做治疗扎针灸，那我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到底是医院还是健身房。所以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概念大家理解，就是其实我们做康复的地方应该是在医院或者是医疗机构。那我们在健身房这些运动到底跟康复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是应该在康复治疗结束以后，我们去更好的去加强我们关节或者肌肉的一些功能，然后防止再次受伤，我们就可以通过运动这个部分。实际上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物理治疗这个概念，比如说很多这些运动员，他们就会带着一个体能师，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同时也是物理治疗师，也会懂很多这个伤病康复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其实他们就是除了通过一些医学的方法，刚才说物理的疗法去帮忙去恢复之外，其实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呢，咱们在健身房通过一些伸展啊，通过一些肌肉的训练，其实是可以起到帮我们去预防损伤，甚至是有一些慢性损伤去恢复这样的作用。但是只是咱们这个概念用的时候，我们小心一点，尽可能的去避免跟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康复去混淆。 嗯 嗯， 明白了，就是通过运动，然后其实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您通过运动，比如说您哪个方位哪个地方比较薄弱，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拿膝盖来说吧， 嗯， 很多人都说膝盖啊磨损的特别厉害， 对， 尤其年龄大了， 嗯嗯， 而且呢有很多很年轻的朋友，因为他运动有一些损伤， 对， 他里边的那个类似于那个小膜啊，还是他的润滑油，哎， 嗯， 就不是很健康， 嗯， 有些医生就建议你说，哎呀，你这个最好就不要动了， 嗯， 告别运动了，以后就只能游游泳什么的， 嗯嗯嗯， 但是呢，有一些康复的教练他就会说。你其实可以动没问题，只不过你把它四周的这些肌肉能够训练的发达一些，这样能够帮助它支撑整个膝盖， 对， 其实你做一些适量的运动也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康复就是这个概念， 是是是，其实就是康复或者我们说物理治疗啊，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西医的这些概念， 嗯， 可能对我们中医以前很多的说法啊，受伤了以后就要休息啊，什么伤筋动骨100天啦，就是比较讲这一套这个理论，但是其实现在西医包括西方的这些慢慢的医学也是越来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手术完了以后，其实医生要求这个患者第二天能动就开始动了，其实跟咱们以前说的要卧床休息什么这个3个月不能下地， 伤筋动骨100天， 对，如果你真的是在床上待够100天再下地，那可能整个这个肌肉萎缩，然后这个功能就会消失 的 很严重， 腿有可能一个粗一个细了， 对，就很严重了，所以其实很多医生就现在建议都是，哎，你能动了，什么第二天手术完了，第二天、第三天慢慢的开始就要在床上做一些训练， 嗯， 一些肌肉的练习， 嗯， 所以其实运动在整个康复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当然，咱们也不能说它全部都能代替。那比如说刚才小胖举例说，有些人半月板受伤了，是不是就完全靠运动就能恢复呢？其实如果真的是撕裂。情况比较严重， 嗯， 医生说需要做手术的话，那就得去做手术。 嗯，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跟医学是分开两个部分的。 是的，是的， 就要看你这个情况严不严重，或者处于一个受伤的哪个阶段， 嗯， 需要什么方式去介入。 对， 就是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它不是全部哈， 嗯， 还有其他的方式， 对， 一起来帮忙这个整个康复的过程。 就是芳华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前辈老师。他大概在65岁的时候做的就是腿的这个叫股骨轴吧， 嗯， 对对对，股骨轴， 嗯， 然后股骨轴碎了， 嗯， 然后做的手术，那就相当于弄一个全新的假的重新再固定，因为它是跟骨盆连在一起的嘛， 对， 相当于大腿根大腿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大夫就说了，这个换好了之后一定要多走， 嗯， 一定要多活动， 嗯， 你不能说，哎呀，不行，我腿太疼了，我得拄拐。一直都拄拐，说这个时间久了，你基本上这个手术就算白做，而且很有可能最后就变得两个腿不一边长。后来他就真的特别急，你想他都65了，然后他练了一年，每天早上一瘸一拐也要去边上的小花园去转去。 嗯， 到后来，有一次我居然看他跟他爱人打羽毛球呢， 哦， 哇，真是恢复得特别好， 嗯， 所以我就说康复训练真的很重要， 嗯， 对，就是其实医学只是解决了其中一部分问题，然后特别是可能像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个康复啊或者物理治疗还不是特别流行， 嗯， 很多人比如说即使是特严重的受伤到医院治完了，然后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其实后面我觉得还应该有一部分， 是的， 就是运动这个部分， 是的， 就好像王巍老师刚才说，其实像您这位前辈，如果他真的做完手术就完的话，其实那医生就已经告诉他了，有可能你以后都动不了， 嗯， 或者两条腿会差很多，所以其实后面整个这一年做的整个这种恢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嗯， 好， 嗯， 那您先简单的教一个小胖某一方面恢复的动作， 赶紧让我康复了。 行，那小，啊，小胖先说那个哪儿有问题， 哪儿不舒服？ 我挺健康的，我真挺健康，除了腰直不起来，其他都挺好的。 那这样吧，就是他我们都颈椎有问题，可能小胖颈椎有问题， 嗯， 因为经常拿鼠标啊， 嗯， 然后操作剪节目啊， 嗯， 对吧？ 嗯。嗯， 啊，行， 好吧， 我是有问题的。嗯， 没事，小胖，你一会儿这腰直不起来的问题，咱们也可以解决啊。咱们到下半节，咱们从头到尾，先从颈椎开始，好吗？ 行，没问题。 其实现在颈椎有问题的人太多了， 哈， 就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就高科技的东西，电脑、手机，大家都离不开。 哎， 然后结果呢，就是带来很多很多问题哈。那这个颈椎的问题，其实就是跟咱们平时的姿势有关系。你说大家真的说特严重的急性损伤，其实在颈椎也不是很常见，除非是落枕了。那我相信可能各位都有过这种经历哈，就多多少少的问题了。有的时候是这个睡觉的姿势问题啦，什么枕头不舒服啦，高度不合适啦，有一些朋友出差也会容易这样，就是有一些颈椎有问题的人特别挑枕头， 对 对, 对， 然后出差还得背自己的枕头，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这样人吗？ 有，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 有 真的。 对，换了地儿，其实换地儿不管没关系，换一枕头睡不着觉了，所以出差得抱着自己的枕头。他就是因为这个，一定要选择那个高度啊、软硬度特别适合自己的，所以他我觉得当然也有一部分心理啊，那确实可能这个颈椎他有些这个枕头不合适，他睡着不舒服，可能就影响到他的睡眠。所以其实咱们先说这个最主要就是跟刚才说身体姿态的问题，大家都有点含胸驼背，然后头向前。所以我不知道小胖还记不记得真的回去有没有练过哈，上星期咱们上次节目里面有教你们怎么去罚站。 对、啊、 有几个点靠墙站，记得吗？ 脚后跟，然后屁股，还有后脑勺，还有肩的两侧，尽量往后打开，然后这几个点都要靠着墙。 行、OK、咱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加难度，去锻炼一下咱们颈椎两侧的肌肉好吗？然后 那我就靠着、啊、 对，你就先去罚站去就可以了。 上来还什么都没干呢，先罚站、啊、 这个还有要检查作业哈，看看回去有没有练习。好，然后这个 一看就有经验， 是不是？ 好，然后你看现在小胖这个姿势有没有问题啊？这姿态， 哎，我觉得还行啊， 还行哈， 对呀、啊。 一点点，就是要把下巴略微往回收一点。你看现在其实咱们大家这个姿态，咱们说习惯性的这动作哈，就是头老往前伸。 对， 这头往前伸是主要是指哪儿啊？特明显的就是这下巴就这样伸出去了、 哦、 所以刚才咱们没说下名的时候，其实他就下巴有点往上扬、所以其实咱们靠墙站的时候啊，还要注意要把下颌微收。其实上次应该有讲到过哈，对，收下巴，哪怕你收出来双下巴都没事儿啊。可能大家觉得有时候照相是不是不好往回收啊，这样收完了 你不要太了解了。 所以要往回收啊，没关系的，胡子挡住了没事，看不见。这个收完了以后呢，现在夏明把两个手举起来投降，除了罚站还要投降。对，你试试看能不能把整个手臂贴在墙上。 哎，还可以。 哎，贴住了啊。然后，但是刚才身体姿态没变过哈，整个就是刚才要求的那些点在墙上，还在墙上。 是 啊、大小臂90度，整个手臂都贴墙上了哈。好了，保持在这个姿势之下呢，肩要放松，沉肩啊，别紧张。然后呢，你这个手做上下1厘米的活动，只要1厘米就够了啊、小一点幅度，做10次哈。嗯、 好累， 你才做了3次。 哎，就这样够吗？ 收下巴，幅度够了。 收下巴， 也不用太快啊，保持好这种匀速的节奏就可以了。 哦，好。 哎，真的 够10次了吧？ 够了 。行， 怎么了？ 可以了，放松了。 哎， 然后跟我们说一下您哪儿累。 首先，这个背有点累。 嗯。 其次就是 肱二头肌， 肱二和肱三都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对，因为咱们手举起来了，可能有重量啊，所以不自觉的这肌肉就收缩了。 对，其他还有小腿的肌肉也会有一点。 小腿主要是因为你靠墙站啊，这也有道理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整个这后背，有没有发现？咱们刚才说这个靠墙站，然后让你把手贴上去以后，你不自觉的就会把这胸整个都打开 ， 然后人站的就比较直。 对， 咱们刚才说，咱们用电脑的人、用手机的人都什么问题啊？弯腰驼背的，背从来都没挺直过。咱们现在说的是上背啊，咱先不说这个下面那个腰直不起来的问题，咱先说上背，所有人都这样弓着的。 嗯， 所以咱们这个手往开一打，让你所有贴在墙上的时候呢，很明显你的背就打开了。 哦， 还真是。 所以那你在上下活动的同时，那这些上背部的肌肉也得到一个加强和训练，所以你也觉得哎，背上的肌肉好像觉得也挺酸的哈， 对对对 对, 对， 有这个酸痛的感觉，这就对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可以让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姿态调整好了，同时呢也加强一下我们背部的肌肉，因为你背部肌肉加强了更有力了，它才能让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 嗯， 实际上你保持不了良好姿态，什么原因呀？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忘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疲劳，太累了。 嗯， 那么着待时间太长了，你肌肉没有力量。 对， 所以我就可能希望放松，这样那个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去待一会儿哈，可能会觉得轻松一点，没那么累。 嗯， 好，哎呀，今天我们节目的收视。可以回来。 哎， 今天我们节目的收视率一定很高了，真的。而且我就相信，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收听的，可能不由自主的会跟着芳华老师刚才，要小胖做的那些动作，大家也在跟着做。 对，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觉得我能做到的，肯定大家伙都能做到。 对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您要经常没做这些动作，或者您运动量偏少的话，就类似于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您突然猛的一坐吧，会觉得浑身都会有一点点酸痛。 嗯， 而且刚刚我来到话筒前面是先喘了口气儿，就虽然是站着没动，只是一厘米的一个小幅度的运动，你都会感觉有点啊，好像你的呼吸没有调匀， 有点小喘。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刚才我呼吸没调匀， 气息也很重要。 芳华老师猛的一说吧，我有点紧张，可能忘了呼吸了。 是， 对， 所以。锻炼的时候大家千万注意不能憋气哈，要保持呼吸。 哎、对对对对 对。 然后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咱们在做这些跟康复后训练或者是运动治疗相关动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强调就是质量永远大于数量。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一厘米的活动幅度啊，看起来很小，所以其实只要你做对的话，按照我们要求去做，其实已经达到我们想要的训练目的了。不一定是很大重量，我做几十公斤很大幅度是吗，做多少度，其实不一定要那样，已经可以达到这个训练肌肉改善体型改善姿态的作用。 是的是的， 特别好。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也在问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格格问的问题，包括还有老木头，大家都别着急，如果要是我们往期节目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发问题直接就艾特我们的编辑，我们的编辑会在导播间给您回复。另外呢还有像雨，哎呀别捣乱啊，真别闹， 真是胖你的去吧。 他说小胖加油，我吃火锅去了。特别怕一个人在减肥的时候边上有这样的，就类似于比如说小胖说我从今天开始戒烟了，别别抽我的抽我的，这个不好。 对对对，大家要合起伙来是吧，绑在一起，一起有这个锻炼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群为什么要成立呢，就是这样的，以后不要发什么美食照片了，好不好啊，一说问大家怎么减的怎么样啊，来两个啊，我们还准备开始啊，还没开始，有的就是发啊，我减了10斤，挺好的，但是寥寥无几。所以咱们争取从每天开始啊，从每天开始，也别老说明天开始要减肥，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准备减肥了，吃火锅的赶紧回来啊，晚上准备吃主食的撂下来撂下来，哎，得长多少肉啊啊！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接着锻炼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老伙计，就赢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 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春天到，雪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衔 Jeep 四乘四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下次双方绿衣签。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在跟着我们一起运动的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安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接下来呢就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咱们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因为北京呢明天的天和咱们今天的天啊没有太大差别，基本上是今天的拷贝。那它的变化主要是在明天后半夜要有一场降雨天气光顾了，那个时候的变化，然后到了21号北京是报了一场中雨，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就全国来说，这次的降雨降温过程实际上是从明天就开始了。明天的降雨呢范围主要是在像陕西，就是河套地区吧，陕西的北部，还一直到这个广东这一带，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条。然后这个雨带要在21号继续的向东移。这个雨的最大特点，所以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最大特点，那降雨的中心主要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到山东的北部这一带。报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雨啊，在这个季节来，在这个地区应该说是比较罕见的这个大的降雨了。我看了一下这个中央台预报的这个降雨量的情况，最大降雨中心是在石家庄偏南一点，是报了110毫米的降雨量。这个降雨量可是大暴雨的降雨量，这要在南方并不罕见，可是在拿到咱们北方，在这个季节就比较罕见了。所以出行，特别是在21号到22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华北的中南部有一场比较大的降雨天气过程，对于你开车出行甚至这个其他的出行可能都要受到点影响，一定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气温的情况呢，由于这次的冷暖空气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气温还有一个比较幅度比较大的下降，特别是华北和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降温的幅度主要是像太原、济南，包括这个西北地区东南部的西安、太原等等这一带吧，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这一带降温的幅度基本上是在10到15度之间。今天就西安来说，出现了35度的高温天气，在这个季节它的高温日出现了比往年要早，所以这也是出现气温最高的今天。然后明天呢，它气温呢稍有下降，真正下降呢还是在后两天，气温的下降幅度都比较大了。北京的降温是在21号，最高气温要下降到16度，基本上从28度左右一下下到16度，有12度左右的降温。这个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次降雨天气过程对你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嘞，谢谢李老师。因为明天也是那个谷雨节气了，刚刚听您说了华北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一些情况， 对， 那也算是春雨了呗，是不是？ 对，这个春雨按道理对于北方说这个春雨那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对呀、 啊、但是如果说在某一个点下的特别大的话啊，可能就是有灾害的可能了。 明白。 110毫米的暴雨，这叫在夏天多雨的季节也是要出现灾害的了。 好嘞，谢谢您， 要特别注意。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李老师的贴心的提醒。那我们明天继续连线，感谢您。 再见。 哎，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通惠河北路3环到4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的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都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跟着我们一起在周四动一动啊！今天呢，我们不说怎么长肉，我们说怎么能肉让肉变得更健康。 嗯啊，怎么让自己身上的肉变得更健康？ 是， 或者更结实？ 对、啊、对对对对，帮他们塑塑形。 哎，是的，是的， 对不对？ 嗯， 好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啊。当然，你有任何的关于健身的、减脂的啊、等等等等，包括康复的，今天我们主要聊一聊就是康复运动 啊， 到底对哪些人需要？而且您在做康复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开始要不咱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 可以， 好不好？有的人问了说，你看这个，哎呀，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同感。静静倾听说了啊，清新他说，老师好啊，我是响应号召，真的是4月开始健身，1周2次瑜伽，2次私教，其实还行哈、啊、 嗯， 结果我体重蹭蹭的长，比不健身的时候长得还快，这什么情况？我没比原来吃多少啊，真的是，真就郁闷死我了。 嗯， 咋回事呢？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首先这个饮食控制是一定需要的哈、 嗯、 就是大家不能大约，就一定要把这个饮食这个部分控制好。就我不知道这个说我没比以前多吃多少，到底是多了还是没多。 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整体来说啊，控制体重就是一个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的问题。 嗯， 所以你一个星期做2次瑜伽，又上2次私教课，2节私教课，4次运动，应该来说消耗热量是不少的。所以就是饮食方面到底是不是很严格，真的跟以前吃的一样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嗯，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也在群里回复大家了，我说这个体重不是唯一衡量的标准。 对， 就是咱们瘦没瘦，其实当然了，大部分人觉得我看体重这最直观，但其实呢 身体成分嘛，它的组成有脂肪的部分，也有肌肉的部分，也有骨骼的部分，内脏器官，这些都是。当然一般来说骨骼啊内脏器官这些不太会变哈，它唯一变的就是肌肉和脂肪。那可能脂肪的消耗它慢慢在减少，但同时呢，因为我们增加了这么多的运动，有可能肌肉在增多，所以这个身体成分上其实是在变。那体重只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另外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去测一下体脂百分比，体成分到底变没变。或者呢，我还建议这位朋友，就是在开始之前，我们给自己好像有一个基础线一样，做一些测量。如果家里咱们没有这个测体成分的东西，没关系的，除了测这个体重之外，大家把各个部位的维度也测一下，比如说腰围、臀围、大腿围是吧，胸围，这些位置，手臂，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要减白白肉，这手臂这些维度都测量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因为有可能刚才说体成分改变了，虽然体重多了，但这个多有可能是肌肉多脂肪少，嗯，所以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说，过一段时间其实应该是更紧致了，应该整体维度是在减少的啊。因为大家肯定是在朋友圈、在微博、微信都见过那张照片，就是脂肪和肌肉重量一样，但是体积差了很多很多倍。 是是是。嗯， 所以其实它肌肉一小块，但它很重，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四次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肌肉长了， 嗯， 然后脂肪在掉，可是肌肉长得更多，那可能体重它是。重量上从数字上来说是多了的， 对 对、嗯、对，所以你像随便啊随便看了咱们视频直播，说特别想知道我的体重、啊、说直播里边看我的肚子好圆呐，确实该减减了。第一啊，摄像机发人，这个你知道吧？ 摄像机也挑人。 真实情况是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胖，但是我属于压秤的人，真的 啊、 这么说好像不太好，好多人都说哎呦，你问我你多少斤啊，我说我多少多少，哎呦你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多，但你一看是属于胖的啊、嗯、但是这应该是属于壮的啊，不应该属于胖的， 肌肉比较多哈， 对，都在里边藏着呢。对，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要想练块的话， 嗯， 尤其像我们这种有肉的、嗯、其实好出块， 是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多一些，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入要高一些， 嗯， 这样的话你容易让你的肌肉增块增大， 嗯， 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你好像没有块的时候，啪你稍微一减脂，把自己那个体脂率往下一掉、 嗯、哎就显 啪啪啪啪啪，那几块大腹肌全出来了， 嗯， 哎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秉承了这样的训练方法。 嗯， 哎，好吧，好吧， 挺好吧， 挺好，挺好。 啊、好， 再来，像 Tony 啊， 嗯 ，Tony 说说健身房我也去啊，我一周至少去四次，器械和有氧我相结合着来。 嗯、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像蛋白粉到底应该喝不喝呢？我也买了，但是我觉得太甜了，不太爱喝。 嗯， 有必要吗？这个， 就是看训练的目标，还有我们日常饮食配合的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对于减脂的人来说，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再去摄入补充品哈。那减脂的人一般都是比较严格的控制体重。虽然很多减脂的人现在教练啊，或者是各种资料上都，推荐。他们做抗阻力训练，要练力量，肌肉多一点有利于减脂，但是呢就没必要说再去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因为毕竟蛋白质也有热量嘛、 嗯、 就我们减脂的人还是比较严格的，要把热量摄入这个关给把好了、 嗯、 刚才说吃的这个部分一定得控制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增肌的人要可能需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蛋白粉这些补充品，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是你日常饮食一日三餐，摄入的这个蛋白质的量不够，在这个前提下您再补，就别说哎无缘无故啊，我也没管我日常吃多少，然后看别人吃我也吃，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比如说特别繁忙没时间吃饭，那可能他确实需要这些热量，因为他同时也配合很高强度的抗阻力训练。但如果你本身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健身房里面有一些人一上来就6个鸡蛋、8个鸡蛋、10个鸡蛋那样吃是吧，然后这个午餐也是自己带的话，刚才夏明说那个鸡胸肉带一饭盒， 对 啊，你如果本身这个蛋白质摄入量已经非常高的话，就没必要再通过额外的这些补充品来补充、 嗯嗯、 因为所有我们说蛋白粉增肌粉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做补充品， 它不是必需品。什么东西是必需品啊？咱们的一日三餐，如果咱们能从饮食当中获取所有足够的营养素、热量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不建议去再摄入这些额外的补充品了。 嗯，好，来吧，那这节了， 打个隔断，咱们稍微动一动， 对对对，再动起来， 动起来。那接下来干嘛呢？ 嗯，刚才说这个夏明说这腰直不起来的问题哈，其实跟这个下肢的柔韧性有关系。然后上次咱们提到过要做瑜伽、做普拉提什么的哈，但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姿态方面大家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体重偏大的人，举一个例子啊，那肚子有点大的人，夏明没说你啊，比你还大很多倍的那些大肚子的人，啤酒肚，咱们说啊，好多男士胖的话容易长肚子， 是 有什么问题呢？前面那么大一个肚子，那个负担最终谁来承担呢？大家想想看，就跟咱们正常体型的人，你前面放一保龄球揣在你肚子这个位置，那重心肯定是靠前，你人就要往前弯腰， 对 吧？因为前面有重量。 对， 那你现在你可能你走路站着坐，你不能弯着腰走，你怎么办？你得直立啊。 对， 你这立起来靠什么肌肉呀？ 肺腰， 靠咱们对腰背部。平时咱们说腰肌劳损，很多人说腰肌，其实如果咱们用专业点的术语来说，它是咱们腰背部的竖脊肌，靠它你的脊椎才能立直。所以前面重量越大的人，代表你后面这些肌肉承受的负担也越重。那你一天有很多时间，至少十几个小时吧，需要站或者坐，那这些肌肉就一直在收缩，所以一整天下来肯定是很紧张。所以你希望他，哎，我可以什么柔韧度很好，我坐那儿的时候能把腰直起来什么的，真的很困难，因为这肌肉你想它一天都处于这种这么疲劳的状态。 对， 所以时间久了，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腰酸背痛。 嗯， 那咱们刚才说的，之前上一次节目也在说腰背一定要直起来，这个姿态特别重要。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可以预防损伤，因为很多人大家也听过什么搬个东西闪到腰了，稍微拿一重物。有时候健身房拿哑铃杠铃什么的又受伤了，这种也特别常见。甚至有些不在健身房训练的人，自己在家搬个什么东西也搬受伤了。 对，打一喷嚏腰扭了。 对对对，真的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呀？就是跟咱们平时这些周围的肌肉已经特别疲劳，再加上姿势不好导致的。所以咱们上次从这个罚站靠墙站，咱们就说腰椎始终要保持往前这种弯曲度。你靠着墙，其实腰椎那个地方是空出来的，应该能有一个手掌的空隙放进去，所以它不是说在咱们训练靠墙站的时候是这样。 嗯， 咱们之前也说，你靠墙站站一段时间就应该保持好这个姿态，你往前一站，就假设后背有一堵墙，你这姿态永远要保持这样。 对 啊，那这样保持这种姿势，咱们再去拿重物的时候才不会受伤，才不会那么容易闪到腰。闪到腰都是因为什么呀？都是弯腰弓背下去拿的，没有直着腰拿的。可是实际上咱们搬一个重的东西，想保护咱们腰椎不受伤的话，就应该直立着腰，然后怎么下去？蹲下去，靠腿的这个力量。咱们腿的肌肉有劲儿呀，股四头肌、腘绳肌、臀是吗？就跟咱们做一深蹲似的，然后靠腿的力量蹬起来，把这个重量拿起来，那咱们腰就不受伤了。然后那咱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如果腰伤了， 对，有什 么 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特别疲劳的这种状态下，怎么去拉伸一下，活动一下，然后咱们腰能舒服一点。可是咱们没有垫子是吗？ 没事，我今天 可以躺是吧？ 躺呗，需要我躺那儿吗？ 对对对， 好， 行，咱先坐着不用躺。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哎，好， 咱好像没说， 对对对， 对吧？我们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手机下载北京时间 APP， 找到视频或者是直播页面，现在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或者您家里边的电脑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页面，也是咱们的节目。 真的，今天的收视率如果要是不高的话，可能是你动作做得不够达标， 下一次就得换个人来做。 哎，好的， 哎，还是不够 S。 来，好，如果要是现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哎，芳华老师让，哎，小胖趴下了是吗？拉伸哈，先做拉伸是方老师，他是趴下了是吗？ 没趴下， 哦，是坐着，哦，好，我哎呀， 哎呀，我实在都看不见他应该是现在做什么动作呢。对呀对呀，特别着急。对对，您可以拿着那个。对， 就是用你的脑门去贴你的脚的那个感觉哈，身体变成一个弓形的，然后这个就是在拉伸咱们的竖脊肌后背的肌肉啊。 哦， 所以咱们说一整天这个疲劳的状态，老是处于收缩的状态，大家在这个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坐那儿放松一下，或者咱们其实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啊，也可以是吧？ 哎，坐在椅子上，两腿分开，把手放在你腿的下面，抱着腿，做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然后。 哎，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坐椅子也可以，你们非让我坐地下呢？ 因为那儿有椅子， 这么多椅子呢。 来来，那坐椅子，坐椅子。 接下来你该躺了。 哦，对，该躺着了。好好好，好。来， 你这样， 来 这样横过来，这个方向。对。 哎，这样，方老师，您就一边对着话筒，然后一边指挥小胖。 行。 好。 然后，请平躺。 平躺。 躺下。对。 好。 然后两脚踩在地上，膝盖并拢，屈膝90度。对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想象你的这个膝关节是一个钟摆一样，然后往两侧摆，两侧摆动。 哎呀， 行。然后你把两手打开十字，对，然后让咱们的整个两边的肩不离开啊。开始的时候咱们幅度可以小一点，就是大概是从你看咱们时钟中间对着是12点，所以咱们是从11点到1点方向这样摆，然后呢可以慢慢的加大幅度，就好一秒钟一下，真的跟那个钟摆的保持那个节奏，然后可以10点到2点的方向，哎，幅度大一点，但是咱们的上背别离开，就最多就到10点到2点就可以了，不用把腿贴到两侧，因为很多人柔韧性比较好的话，其实他让他的腿贴地他都贴得到，但其实这个咱们不是在做拉伸，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哎，可以哈，其实是为了活动咱们的腰椎和骨盆，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它就好像一个拧螺丝一样，慢慢一点一点拧着拧着就把咱们腰椎给放松拉开了，然后一般可以持续1到2分钟之后再站起来就会觉得腰比较轻松，所以下面再坚持一下啊，再做10次，不用这么大幅度， 自己数着数啊，下面，哎，好，加油。哦，这个不累， 别睡着哈，别睡着。对，其实这个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哦， 不累， 这是个放松的。 嗯， 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 起。 然后下面要累一点的是吧？这觉得不累哈。 冷静，咱们循序渐进。 对，循序渐进，所以进到下一个阶段。 哦， 对对对， 再继续躺下。 我还躺下是吧？ 对，再躺下，就累一点的，因为刚才那个呀，其实是对于有伤，可能觉得不舒服、很紧的人，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放松。但如果比如说像夏明，其实他没什么问题，就只是肌肉稍微紧张一点的话，可能你这样稍微活动一下，然后呢，之后咱们就可以增加难度，增加难度，把咱们肌肉稍微的训练一下。 明白。 所以夏明还是刚才那动作哈，但是你现在两脚。躺下，对，然后两脚要离地，90度， 哇， 抬起来了，对，是的， 这个就厉害了， 哎，对，所以还是往两边转，两个膝盖并拢，对，哎，90度，哎，倒了，为什么？对，还是吸气的时候向旁边倒，呼气把腿拉回到中间，然后吸气倒向另外一边，你两边幅度要一样哈，还是刚才的钟摆，然后那腿不能掉下去，90度啊，好。吸气倒向一边，呼气拉回来，吸气到另外一边，呼气拉回来，对，大腿现在不是90度了，往你的身体方向靠一点，没，身体不要动，腿动就可以了，你一会儿就在镜头以外了，再往外窜，对，膝盖，对，好，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拿两个夹板这样把你固定好，腿和这个脚就是在这夹板之间运动，一个水平面，做6到8次， 这个累多了， 开始休息了， 这个累多了， 哪儿累啊？ 6到8次， 对， 5 4 3 2 1，好，起，哎呦，好，起不来了。 有感觉哪儿累吗？说不出来。 其实也还好。 哎呀， 就是整体都挺累的，就大腿有点累，它的肌肉有点酸痛 啊、 嗯，但是也是有那么一点点。 腰呢？ 腰没什么感觉，是不是我做的不对，所以腰没什么感觉？ 确实动作不是那么完美啊，就是它其实这个 小腿太 循序渐进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没事没事，对，他头一次、嗯、头一次。 对对对、 啊， 其实这个最希望可以锻炼到什么肌肉呢？是腹部的肌肉。嗯，咱们腹部两侧不是有那叫人鱼线吗、 啊、 斜着长的这样的啊，它那斜的长的肌肉其实就是在做这种旋转运动的时候、 哦、对对对 它在用力， 嗯 啊，所以两腿并拢，你把它想象成有一个重量，然后用这个腹斜肌把它给拉回来到中间，这个发力就对了。 嗯，没事啊，一会儿在广告信息之后，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可以，哎，你还行吗？ 啊，没问题、啊。 好，可以再加大一点点难度，好吧？啊，哎， 就一开始啊，我建议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开始健身， 嗯， 因为刚刚我们做的这些锻炼啊，对于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讲，没什么的特别大的一些障碍， 嗯， 对吧？所以老师还是要考虑这个量啊， 嗯、 因为有些最怕一开始运动的时候，哇，我什么都做不到 啊，过猛。 一下信心不足了，就说哎呀那算了，运动对我来说太难了， 嗯嗯， 还是争取能够慢慢来、嗯、啊， 行 好吗？ 没事，咱们前面介绍不是说每个部位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下一节咱们到腿了啊，膝关节脚踝有问题， 确实是要循序渐进、 嗯、 而且要让大家在练的时候有点乐趣感， 对， 这样的话他有兴趣了就行， 能坚持下去、 对对对、嗯、因为人都说嘛，要什么管住嘴啊，迈开腿啊，你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像刘德华是属于对自己极苛刻的， 嗯， 你想演艺生涯这么多年了， 嗯， 他基本上碳酸饮料不喝啊，甜水不喝，他只喝白开水， 嗯， 然后包括你一看他那身材你就知道大酒什么的基本不参与， 是 包括什么毛血旺啊、水煮鱼啊，他都不参与， 连米饭都吃的很少。 你看 二十多年没吃米饭， 哇、 哦，厉害了！ 那一旦吃了，你说他得香成什么样？ 那就控制不住了，我估计。好吧啊，今天教大家如何特别健康的对待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呢我们主要是以康复为主，刚刚我们说了如果你颈椎不好的话应该做些什么动作，腰不好的话做些什么动作，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故乡文艺盛典。 中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我觉得在运动之前最好还是别吃东西，稍微动一动还是有点难受的。 不，你得说你鸡胸吃了多少 一袋啊粗略的算一下有大概6小块 啊，那还好， 可能算2片胸应该是 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方华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我们专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拉的一个健身群，里面的其中一个群主啊，专业群主就是方华老师。 对， 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在群里头问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方华老师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 是的，是的， 在此也要表示感谢。当然，方华老师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他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博士。 对啊，今天呢，方华老师要带着我们一起算是调理一下，进行一些康复运动。其实不一定是您病了，您比如说我哪儿做了个手术，我要进行康复锻炼，或者是我比如说有的年纪轻轻的可能就会有中风的表现啊，不幸中风了，所以他要慢慢有一个康复理疗的阶段。不是这样，就是平时您觉得您比如说我我老腰疼，我老腿疼，我老脚腕疼，我老手腕疼，这些其实通过运动可以慢慢的让您去抵抗这些病痛的，并不一定非得要通过吃药啊治疗啊等等等等，通过运动也能够改善他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 是因为咱们把这个损伤可以分成急性和慢性的，就如果是急性期那些真的崴了脚了，或者是什么半月板受伤了，那可能刚才咱们前面提的该做手术做手术，该治疗治疗，那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不能做运动的。 嗯， 因为他已经在这个急性期有发炎的这种情况，有红肿热痛，那可能就真得休息才行，冰敷这些。但咱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呢更多的是一些慢性的劳损，然后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可能跟正常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你说特别严重影响到什么运动或者生活，可能也没那么严重。那我们就通过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运动治疗的方式，通过做运动，然后把这些薄弱的环节给得到加强和纠正，这样预防我们出现那种比较严重的受伤。 是的，啊， 我们今天节目的收视率一定长红啊！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燕园就说，怎么能看回放呢？哎，小哥，咱们视频能看回放吗？ 可以， 好，可以， 可以。 对，包括史书玉也说了，下载了北京时间，找不到咱直播呀。 我教您，我教您。 嗯， 在上面呢有好多那种小菜单，有的写的是什么北京啊、新闻啊等等等等，上面有视频或者是叫直播啊，您点进去看。里边呢您找到有吃喝玩乐大搜索，可能是教您健身啊，教您康复锻炼啊等等，有这样的标题，写着一个小红框，正在直播，您点进去那就是我们的直播一面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台这么多的视频直播的节目，大概得有5-6个。 嗯， 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的那个收视率是比较高的。 嗯， 当然了，主持人也是付出了一定的心酸。 还好还好， 对，大家可心疼你了。 我真的要欢迎女主持人啊，收视率更高。 我觉得熊丽差点， 熊啊，是稍差点， 得是你以前的那个搭档可以。 哎，那个还行。 来来来，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刚才小胖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练了不同的位置，而且呢难度慢慢在加大，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不难，算是简单的， 对对对， 但是小胖有点微喘啊，有点微喘，所以准备好了吗？ 又来。 有好多问题， 啊、 我们不要先回答一下吗？ 先来个问题， 哎，先来问题吧，因为人家你看，这个抱抱蓝啊，人家看来是这个运动了蛮久了，而且呢身体也算是健康，人家是现在塑形的一个阶段。 嗯， 说老师您好，我身高1.6米，体重54公斤，每周我有3次的私教课，1次1个小时，而且课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还要做有氧。我呢是想塑形的同时还要减脂到50公斤，请问老师我的这个运动量可以吗？ 1周3次做了力量和有氧，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也觉得可以了。没问题啊， 就是要看一下之前这段时间的效果怎么样，因为他说了、他现在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然后也不知道效果是不是很满意。 对， 然后因为这些整个训练的计划其实它不是一直不变嘛，要不断的要去调整要去更新、所以如果说现在这个进度不是让你很满意的话，我觉得还是从两个方面找原因，一方面呢看一下是不是运动量或者强度要增加，另外一方面当然是控制饮食。 嗯， 这个运动量和强度呢是这样啊，就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容易出现一个我们说的平台期，就你其实运动量运动强度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我们的身体就慢慢的适应了，适应以后呢可能你做同样的运动但是消耗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觉得哎，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之前减的效果那么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把运动量强度或者是运动方式给改变，比如说你想减脂那当然是以有氧为主，那有氧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嗯， 那可能以前一直是在跑步机上慢跑，那可能换成自行车或者椭圆仪或者换成游泳，就让我们身体多一种刺激，别适应之前那个刺激，那可能你消耗的热量越来越少，那减肥的效果就会越来越慢，所以给这位朋友这些建议哈，就是看一下、如果不是很满意的话，我觉得从这些方面考虑一下。 嗯，他也问说需要补充蛋白粉吗？哎，没有这个必要吧。 嗯，其实因为主要的目标还是减肥嘛， 减嘛 对减脂的，我们一般减脂的话不太建议补充什么额外的补充品，反过来把这个热量控制好，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其实吃都 OK 的，但是脂肪一定要严格控制，脂肪和盐这个控制好的话，这个减肥可能效果就会更快一点。 我爱尼莫问了说我想问一问，就体脂秤有那种秤啊，测出了身体水分率高是怎么回事？回回都特别高，我一开始怀疑肾不好，测了一下肾没问题呀、肾是肾好啊，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就水喝太多了呗。 其实整个人身体的水分含量它其实是一个范围，就每个人会比如说偏高或偏低可能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其实我们人身体里水分占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它可以占到体重的60%-70%，男生反而比女生更多一点，男生的含量有可能要接近70%，女生可能是60%多一点这样，所以其实你说多一点点多几个百分比我觉得问题不大，特别是已经做了身体的检查说肾什么没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没太大的问题，就别太困扰自己。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下饮食，就是什么东西特别吸水呢，就是盐分，所以咱们就说为什么减肥的人需要吃清淡一点呢，你吃特别多盐的话它特吸水，身体里水分就特别多，所以咱们说有一些人其实他不一定是特别胖，他是水肿水分特别多，所以那我觉得看一下是不是自己吃东西平时口味偏重，然后如果是身体里盐的含量特别多，钠离子特多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吸水，这些水分不太容易排。 好，再来看一下米，他先问了说，问一下老师，我的身体湿气比较重，怎么调理呢？另外又问了说，我的腰也比较疼，可能是由于刚我说的湿气重引起的，像多出汗多做一些有氧能有祛湿的这种功效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中医和西医完全是 两 个 两回事 不太一样的系统，所以如果其实湿气这种东西就是中医里才有这概念， 是的， 其实咱们平时说如果用西医用解剖学用骨骼肌肉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没有这说法什么是湿气是吧，所以我觉得那就要看中医，比如说通过中医的方式去调理，反过来你说通过有氧运动对身体里的这种代谢整个血液循环水分 的排泄，这些一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真的影响到中医里的湿气那一些？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系统啊，咱不能说是我用西医的方式去解决中医的问题。 嗯， 可能还是因为中医很多东西它是通过饮食里面很多，比如说吃一些食疗的东西去补， 调理， 可能对，可能就会解决到这个湿气的问题。 嗯， 我有些同事他们就会，比如说放了很多什么薏米了、红枣了，什么熬一壶茶，平时每天这么喝，这样可能就会起到一个祛湿的这种作用。所以跟这种锻炼，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两个概念， 嗯嗯， 是是是， 嗯， 包括像鱼尾剑，太聪明了。哎呀，我刚想到这个，他已经想到了。 呵， 嗯，他说：“哎呀呀呀，听咱们节目确实是长知识，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讲了，男士跟女士身体里的水分是不一样的。” 嗯， 他说：“那以后就不应该说了，女性是水做的，应该说男人是水做的， 嗯， 也有一定的道理。 对，女人是开水做的，热烈呀。” 啊，对对对， 艾拉说了，想问一下老师，我要做腹部训练，比如说。这个空中踹端腿啊， 对， 空中自行车呀， 嗯， 我的骨盆老咔喷咔喷的响， 嗯， 这怎么调整一下呢？ 姿势不对吧？ 厉害了。 嗯，其实咱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关节，可能是骨盆，可能是腰椎的小关节， 嗯， 所以其实这种响声如果没有伴随着疼痛，可能也没太大的问题。就好像咱们有些人可能自己在拉伸的时候，怎么扭着腰拧一下，啪，自己也会响一声。 嗯嗯， 这种响声它有可能啊，说严重点是错位了，也有可能是在活动过程当中它自己就复位了。因为咱们身体的好多关节，就好像咱们之前提到过这个落枕也是咱们颈椎的关节错位。但很多落枕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要到医院去治，很多人这么待两天自己又没事了，回去了休息休息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些关节都有一个在活动过程当中，其实他慢慢自己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幅度里面吧，自己就复位了。所以这种响声其实如果没有伴随着疼痛，关节活动受限，你说还想完了以后卡住了动不了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错位了，很严重是吧，关节都有交锁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有可能是一些关节刚才说错位或者是复位，因为咱们这些关节毕竟在活动过程当中肯定它会有一些运动。 嗯， 所以其实做刚才让夏明做的，先脚上把脚放在地上先去活动，让咱们的关节放松彻底打开。刚才咱们在讲，其实为什么这么来回像钟摆一样来回在做，有一个像拧螺丝的这种作用，一边活动的时候一边把这个腰椎一节节就放松开了，然后关节里的滑液比较多，这样你后面在做其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这个关节润滑度够了，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有声音啦或者很卡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嗯，所以热身做够了，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做这些不同的动作。 好 ，FSF 说，我有习惯性崴脚，请问老师，我这怎么练呢？真的有习惯性崴脚吗？ 嗯，到咱们这个下肢的这一节了哈，刚好咱们要讲膝关节还有脚的这个问题， 特别好。 嗯，然后习惯性崴脚是有这种说法的，就很多人可能之前有一次比较严重受伤以后，就发现这只脚就特别容易崴，可能走路的时候不小心都会再崴一下，然后又没有很严重，你说啊，严重到动不了也不至于，但是这种就是来回来去的崴，这种特别频繁，那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叫做习惯性崴脚。 嗯，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是跟第一次受伤比较严重，可能大家都会回忆起之前有一次肿得特厉害，鞋都穿不进去了。 嗯， 可能有这么一次经历，后面导致没有完全康复，然后我们关节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软组织出现粘连啦，活动幅度受影响啦，然后这个整个本体感受下降，咱们关节的稳定性下降，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后面呢，我们就可以教大家一些下肢的稳定性的一些训练。 哎，特别好， 刚好可以解决这问题。 因为我就是习惯性崴脚 啊。 对，但是近几年好一点了。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加强了一些腿部锻炼。 嗯， 然后后来因为也是我的那个私教告诉我，我说我习惯性崴脚。 嗯， 就是因为高中时候打篮球打的， 哦， 伤得非常重。 嗯， 伤完了之后呢，就发现每次打篮球都会崴那么一下，但是崴一下吧也不严重。 嗯， 我生疼，当时那一刻非常疼，跺两下也就没事了。我说，他说你这属于习惯性崴脚。 嗯， 说你最好治一治。我最严重 是跺麻了吗？ 不知道啊，就我最厉害的一次，两只脚同时崴。 嚯 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崴的。 你穿的高跟鞋太高了吧？ 有可能啊。同时崴，崴完了之后，其实走两步也就调整过来了，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就说是我的下肢力量出现了问题，嗯、赶紧来跟我们说说。打篮球的注意听啊！ 好，来，小胖，过去做准备动作的时候，我来说一下我们台主办的一个活动啊。 好，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始了，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走进了落地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的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呢，将于4月21号举行。大赛音视频的评审工作呢，也将在本周展开了。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在此呢，也特别要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好了， 名起的真好。来， 呀，你也注意到这点了。来，接下来啊。 可以开始运动了哈， 是下肢的是吧？ 对，下肢的主要是跟咱们的稳定性有关的。嗯，我记得上次夏明还说自己平衡挺好的哈。 对啊， 嗯，然后咱们还做过那个基本的热身，上次咱们有什么走独木桥这些是吧？ 是的， 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再慢慢的把这个难度加上去。 好， 然后我们先做什么呢？你可以走独木桥了，然后就可以尝试单脚站。当然这个太简单了，咱们就不用夏明去做示范了哈。单脚站以后呢，然后咱们就尝试做一些单腿支撑的下蹲动作。嗯，但是呢，你面对摄像机，听我说就行。对，然后呢，一只脚你选择一只你认为站得比较稳的那一只先开始好吗？ 好，右脚。 就是习惯性崴脚，没崴那么多次的哈。 就他崴的厉害。 就他崴厉害，现在还稳，比那只脚还稳。啊，好，那就先从他开始练哈。好了，然后用你现在右脚支撑是吗？站着呢，所以你用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去碰膝盖，往下蹲啊，蹲下去，用左肘去碰膝盖。 哎，这个累了。 然后哎，别站起来，没 保持 在那儿，然后把手臂伸直，用你的手去够脚尖儿。 哇、 哎！左手啊，另外那只手不是那只手啊，对，好，然后站起来，把手收回来，站起来，哎，站直了，哎，小心啊，对， 手还要碰着脚尖站起来、啊。 对，就是先向下用肘去够膝，然后把手伸直碰脚尖、 哦、 然后收回来再站起来，就分成几个步骤啊，先是。肘碰膝盖，然后手碰脚尖儿，然后再站起来。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单腿支撑的哈，站稳了，站直了，站起来要站直了。然后也要做，怎么这个训练，因为是肌肉的训练，怎么也要做10到15次哈。哎，你那脚对。 你可能刚才没看见，我做的是稍微有点难度高的，我是把脚放在了后边，腿的后边。 没关系，反正只要始终是单腿支撑就行。另外那条腿不能落地哈。好，我站起来看。 来， 现在看得很清楚。 对，稳住啊，稳住。 对，那不是碰那个脚尖，碰那个脚。 来，再来。 好，站起来，起，哎， 好，这算一个， 好，这算一个， 好， 好，不错啊，我要不要掉下来，争取做10次啊，哎，我说的是不要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我换另外一条腿试试，这条腿可能累了、啊 哎，真是 疲劳了，对，两边要平衡一点， 哎、 对，交叉的对侧啊， 哎，好多了。哎，看来左腿好。 我看能不能做过三个呀？ 来来， 我们这个地板啊有点软 啊， 对，它底下有弹簧，是的， 对， 不是好踩，不是甚为好踩，你知道吗？ 先让他喘一会儿， 好， 然后先让他喘一会儿。 嗯， 刚才做小胖做这个动作，主要是就是抻拉吗？ 不是一个平衡的练习，主要关键小胖也没做够个数，我想问问他哪儿累。 他哪儿都累， 对，他可能没有感觉到我最想让他练的那个部位 啊。 哎，我 哪儿累来着？还真的哪儿都不是很累，就是有点喘， 就是站不住。 哎，真没有特别累的地儿 啊， 就是有点喘。哪儿现在哪儿有点哪儿也不疼，也不疼也不酸。 我觉得至少腿得疼吧？ 也没有。 单腿的吗？ 因为我腿粗，就是我腿部力量还行，所以没有什么。 他就做了三个，他就下来 了。哦，对对对， 岁数不够。 是是是，别。那他说能只能做仨就做仨吧，因为如果要做到了十个，可能下一节 就是 就剩咱俩了， 还得跟大家主持节目。 好吧好吧， 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最主要啊，希望是通过增加咱们大的肌肉群的力量，然后去提高这个平衡和稳定的这个能力。就是虽然咱们是摆脚踝关节啊，这个出现了不稳了，但是咱们还是希望大一点的肌肉群去参与。比如说咱们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大家都别忘了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收腹。咱们经常说收紧这个腹横肌，核心稳定，其实它对整个稳定咱们身体都特别关键。所以在做这些训练之前，你先别想我怎么去完成这个动作，先想着我得收腹，我得注意力集中，然后我要保持稳定，不能掉下来啊！把这些原则都时刻记在脑子里，然后再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实际上呢，让肘去碰膝盖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让大家蹲下去，别弯着腰。如果我说直接说用手去摸你的脚尖，好多人特省事儿，弯着腰就下去了。其实是希望大家，咱们前面在讲腰始终处于一个直立的状态，这样它最不容易受伤，这个是最正确的一个姿态。所以我们就说肘先碰膝盖，你这肘碰膝盖你不往下蹲，你碰够不上去了，所以你先蹲下去完成这个动作，这样就让咱们整个下肢这些肌肉群都参与收缩了。所以其实应该多做几次的话，咱们大腿屁股应该都会觉得酸的， 然 后用到的是这些肌肉。然后提一个小小的大家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动作，错误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做完了可能觉得脚底特别酸。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代表你用的肌肉不对了。就很多人啊，他特站不稳的时候，晃的时候，他怎么样，如果咱们脱了鞋做这个动作，很多人自己在家比如说在训练垫上做或者在地毯上做，其实你可以脱了鞋啊，那脚趾头拼命抓那地， 对对对， 因为他觉得站不稳嘛， 对， 就脚趾使劲儿，实际上脚趾使劲儿没用，这使完劲儿呢，你就会做完了十次，其他地方酸的不明显，脚底下酸了，因为这些肌肉用劲儿帮你抓这地。 嗯， 实际上呢，你能不能站稳不是主要靠这些肌肉， 就是、 反过来咱们说要靠臀，要靠大腿，要靠这些肌肉。 又不是鸟，是不是？ 你应该说脚也攥不成拳头。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电视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非常敬爱的芳华老师。 嗯，大家好，我是芳华。 对，在放广告的时候呢，芳华老师在咱们的健身群啊，看见大家发上来的那些文字啊，这个开心的 是吗？ 嗯， 夏明没看、哦、还没看节目，完了再看哈。 哎，对， 会惊喜哟。 对，特别心疼你啊， 是吧？ 嗯， 包括我们的编辑现在也在编辑刚才你做那些动作，然后做一个小片儿会放到群里。 对对，挺好的，就是 没看到直播是吧？ 对对对， 还有视频回放。 是 这样，我觉得呀，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了，大家看到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滑稽，这就是你没有运动的一个后果。 对， 如果你看，如果从现在你记着我做这个动作的照片啊，或者是小视频也好，等到两个月之后我一直持续锻炼的话，您再看那就不一样了啊，就是肯定是换一个人做的。刚刚一进来我就说，哥呀、啊、这应该你做，你做这跟玩儿似的，你干嘛非让我做？可说了，说下一次他换上运动裤，他来啊。 对，下次我来。 对对对、嗯， 下次我比如说什么卷腹啊， 哎呀 啊，什么那个十字支撑啊， 哎呀，全你来哈。 啊，没问题。 好嘞，好嘞。嗯，就是随着进阶的难度越来越大，就需要有一些能做出正确动作的人来炒。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是是是 是 是，嗯，当然了，为了小胖的安全啊， 嗯， 我们最后这节就不再做动作了。 哎呀，特别好， 是我们最后这节呢，因为有很多的问题，那就让芳华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 对对对对，咱先来看看笑笑妈，她问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疑问的问题，或者说现在大家一般健身有可能大多数人会用到的一个这个方式。他说，老师您好啊，我呢是每天都跟着那个某一 APP 啊跟他锻炼，我家5岁的小朋友啊也跟着我一块儿锻炼，请问一下那上面那些动作呀，小朋友做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对他们的一些骨骼发育啊会有一些影响呢？ 嗯，据我了解的，很多 APP 在家里能练的应该都是用自重，就是自身体重，就是没有太大的这种阻力。 对， 所以小孩其实做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对抗自重的很多动作是可以做的。 嗯 啊，比如说咱们平时知道的这个平板支撑，你其实让5岁的小孩去做，他们都撑得挺标准的，因为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了，只是而且因为他的体重相对来说轻嘛，那我们注意一下他就是关节的位置不要出现超伸啊，或者这个姿势不对，及时纠正，没太大的问题。这种力量训练其实小孩子们还是可以做的， 嗯， 只要不是太大负重就可以了。 嗯，就跟我一好朋友，他儿子5岁， 嗯， 然后昨天就给我发了一视频，说他昨天一下班回到家，看他儿子跟他幼儿园的两个好朋友， 嗯， 俩女孩啊，邀请到他们家，对着那个 pad 上有教跳舞的， 嗯， 他儿子跟这俩小姑娘一块儿，哎呦，跳得好着呢，那小胯扭的， 嗯， 后来我说，哎，你儿子不错呀，可以发展。他说是，我问儿子你喜欢学什么，儿子说我想学跳舞，后来专门去咨询了一下，发现班里没男生， 所以就没给他报。 哦，其实特别好，就是这种小孩做训练啊，比如说你跟着音乐有节奏感的这些，让他跳跳舞，就是对于不光是就是体能上，我们说会有帮助。实际上现在很多研究，包括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儿童做的那些感统训练，其实都有说这种节奏感加强以后，实际上对他的认知也有帮助，因为刚好是用到我们脑同样的结构。结果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人在阅读在写作的时候，学语言的时候也需要有节奏这项这个技能，所以其实它刚好是用我们大脑同样的部位去处理这些不同的这种技能。所以其实小孩做运动啊，我们现在在讲不光是身体方面好了，我们说为了健康的角度，其实对他将来智力的发展、认知方面、学习成绩都是有帮助和促进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家长就是您的朋友吧，帮他找找其他的班，真的他有这个爱好，我觉得没关系的。甚至这班里只有小女孩，你没关系。我觉得如果是那些什么现在比较流行那些什么街舞啊什么这些舞，其实应该有小男孩也喜欢。到其他地儿去咨询一下。 对， 我觉得特别鼓励小孩子们去学一下跟音乐有关的东西。 对， 去学习这种节奏感特别好。 当然也有可能都是你们想的太多。一个可能想的，哎呀，你孩子未来有发展可以学，把这个当一条路哈，也是艺术的从艺之路嘛。然后方华老师想的是节奏感可以培养他整个的身体协调性， 对 他未来都有好处。其实孩子可能想的并不是那么多， 对， 他有单纯想，我就是想多跟女孩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一些。 五岁， 行，早熟的厉害啊，就不愿意跟男孩待着，我就想、哈，是吧？你怎么还不抱？你这么不理解我，真是，要有男生谁还去啊？是不是？ 当然在这儿也要跟很多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说、我也要进健身群、我也有问题要问方华老师，非常的抱歉，我们只有100人的这个群。 对对对、等哪天我们群里边某些人可能在方华老师的指导下受不了了，他要退出去了我们再加新的成员进来啊，别着急。刚刚我不是做了一系列的那些动作嘛，就是、下肢力量的那个动作、一条腿着地，然后呢用膝盖撞你 膝盖 着地的这个 肘子， 哎，膝到底吃哪个？ 胳膊肘 啊，胳膊肘啊、碰这个您的膝盖啊，然后再去摸脚尖，再站起来。阿顺可能是刚刚看到了这个动作，他觉得说这个动作是不是对膝盖负重有点多呢？比如说像我啊、像我这样呢，就比较胖的，自身体重比较大的，我呢又腿儿比较细，就所谓下肢力量不是很够、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得稍微注意一下啊？ 对，所以刚才咱们其实在看这个，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咱们有前提，咱们说先做了那些什么走独木桥上期的，然后再做单脚站那些静态的平衡的训练，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过渡过来的，不是说一下子上来所有人都做这个，可能结果就是站不稳，然后可能三下两下没站稳停止训练了，那达不到咱们训练的目的，而且可能真的因为力量不够还容易导致受伤呢，真的崴一下或者是摔倒了，是吧？所以还是咱们之前讲那个原则，循序渐进，从最开始咱们讲的最基本的动作开始练。 好，我看有的那些专业运动员他们是有那种平衡球嘛，踩在那个平衡球上、然后做这种单腿的这种训练。 对对 对, 对、 那就更、 就是、难度更高， 对，更高了。 是、 土豆小叶子说了，我最近啊经常老闪着腰，我这腰怎么保养一下呢？就是偶尔像就撕裂了一样疼，然后呢疼个两三天，后来就慢慢好了。 还是咱们说的，就是如果真的是在疼痛急性期，千万别做运动。如果真的比如说很严重，到晚上睡觉都还疼的话，那可能真的要到医院去检查，要拍片儿，因为咱们人体的结构其实挺复杂的。你就说一腰疼，其实它有很多种可能。 对， 咱们之前讲慢性的可能是腰肌劳损，这跟姿势不当有关系哈，长期这个竖脊肌负重太多了。但还有其他种可能性呀，咱们大家平时也听过椎间盘突出啦，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咱们腰椎超伸啦，什么退化了，长骨刺了，很多可能性。所以咱们也不能说因为疼痛只是一个症状，很多原因可能引起的。所以如果这段时间特别频繁经常出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情况，然后先把这个急性期过了，该比如说用这些药物或者是消炎的方法都要用。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习惯性崴脚，咱们就说第一次处理不当，导致后面其实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还是最开始如果发生一些受伤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先明确什么问题，先把它治好了，然后后面再慢慢的去加强。 对，来吧，看看各个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问题跟各个这个是类似的。他说，老师好，我左腿的这个小腿啊抽筋儿，老抽筋儿，或者说酸胀抻拉抻拉呀，有所缓解。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反正他说他也没有什么静脉曲张啊等等这些毛病。 抽筋儿呢，肌肉抽筋儿其实有很多种原因。首先这个肌肉疲劳了，一整天比如说站时间特别长的人，走路走的比较多的人，或者是女性经常穿高跟鞋， 对， 这个小腿的肌肉一直在收缩呢，这些都容易导致肌肉痉挛。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是受凉啦，有些人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也会抽筋儿，或者是电解质的问题、缺水的问题，这些都容易导致抽筋儿。所以要看一下自身的情况，如果是没做运动，然后就平时一整天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下来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太疲劳了。然后是不是缺水，这个饮食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这些电解质的补充。然后就是多拉伸。这位朋友其实他自己也说了，拉伸其实是能缓解的。 对， 实际上伸展这个训练呀每天都要做，他不是说我练了我感觉我柔韧性好了，或者我解决这抽筋的问题我就不做了。这个咱们的肌肉，咱们的肌腱，它就好像是那橡皮筋儿，你拉的时候它是可以变长，但是你松开以后它又缩回去了。所以它其实这种伸展训练，咱们说天天都要拉伸都没问题的。特别是走路站立比较多的人，穿高跟鞋的人，那你更要经常拉伸。 其实拉伸特别简单。 对 吧，稍微找一墙角，你往上一踩，往墙上一靠， 对 就小腿就拉伸了。你就平时你就站着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比如稍息的时候，另一只脚就抬起来，就跟一小勾似的啊，就这么勾着，你就会感觉你的小腿的那个有一点酸痛的感觉，这就是一个拉伸，拉完之后非常舒服。 对， 另外你家里边可以买那种，就有不是有那种按摩椅吗？有那种大的，你不用买大的，你就买一小的，就只按摩的小腿、 局部的 和脚。 对。 那个还挺好的，我原来就买过，然后虽然后边就没怎么用了啊，因为那个它的宽度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 是因为你脚在长。 对，说的太对了。 如果是夏明这样的，这个用一段时间就不用的，那我就推荐一个更便宜的东西，就有网球就行了。 就在上面滚是吧？ 对，你坐那儿，然后或者你站起来，你把那个网球踩在脚底下，你先把脚底放松一下。 哎，对， 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咱们的足底筋膜跟小腿的跟腱肌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比如说网上那些视频啊或教程上面就写，哎，有些人弯腰都摸不着地，然后拿一网球在脚底下踩踩，一会儿就摸着了。其实它就是把整个后背的这一条都帮你放松掉了。所以你这个网球可以放在脚底下踩踩，然后你也可以坐在地上，把这个网球放在地和你的小腿之间，就这么前后滚滚，把这个肌肉放松。其实挺酸的，因为咱们这个小腿啊，你把那个肌肉一收缩，有两条特明显的肌肉，中间交叉点会凹进去那一块，是一个叫做承山穴，是一个穴位。所以咱们去按摩的时候，如果有人按你那个穴位，应该是会特别酸胀的。你把那个网球放在那个穴位附近滚一滚，然后都会觉得挺舒服，肌肉也能放松。 那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在健身房训练不是练完了以后有那个放松的那个 泡沫轴？ 哎，对那个是一个道理 是 吧？ 网球啊泡沫轴这些都可以用。 哦， 放松一下，就比这个按摩的这个工具可能没那么舒服啊，但是能便宜点。如果咱放着不用，那没那么可惜。 是的， 对对对 的， 我买了个泡沫轴， 也放着不用。 准备用起来，慢慢来啊，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般若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还挺难解决的哈。他说我脚后跟疼，怎么锻炼一下呢？ 这个就跟小熊似的，他一跑步就浑身痒痒，一个性质。 脚后跟疼其实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是有联系的 啊， 就是跟腱，因为脚后跟这个位置刚好是咱们小腿的肌肉肌腱连接的点， 嗯， 所以以前有些人说可能是跟腱炎或者是足底筋膜炎这些问题导致的，所以当然不一定说所有的都能解决啊，比如说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有可能真的他会长出来骨刺，跟骨的骨刺， 嗯， 所以那你这个走路的时候他肯定会疼啊，特别是早上起来下地针扎一样的疼， 哦， 会挺严重的这种疼痛。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肌肉和筋膜太紧了，所以刚才说的方法大家拉伸一下放松一下试试看能不能缓解。 嗯， 好，来看看志刚的问题吧。他说问一下芳华老师，我体检了说我肺活量低，我48了，有什么能够啊让我这个肺活量能够好一点的？ 肺活量呢其实这就是跟咱们的心肺功能有关，实际上咱们从小到大各种检查都会检查这肺活量，从小学这个体质监测已经开始测，但实际上呢它只是反映了比较表面的一个情况，其实来监控我们有氧运动能力最好的其实我们用一个叫最大摄氧量。肺活量是什么呀，咱们小时候都测过，拿一个罩子一样东西放嘴上深吸一口气然后拼命的呼，其实是可以检测我们就是肺最大的容量，就是你真的深吸气吸进去多少再给它呼出来就能反映出来你吹出来多少气。实际上呢你这肺活量好的人是不是一定代表你做运动能力很好？ 不一定， 也不一定。你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看那些体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班里那些比较块头大的胖的人他肺活量其实也挺大的，因为他的肺的，你别， 我 说你不要 老笑。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我说，哎，说肺活量啊，不得不吹一句，我从小学到大学，肺活量都是我们班最大的。 真的， 真的就是所有吹，比如说大一点的，他们可能吹个1800， 嗯， 我基本上就是2000往上，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时候我们学音乐的时候，老师还说，哟，你这肺活量不错啊，学唱歌挺好的。 嗯， 我说你看看，这。多好，老天给我的这个天赋。 嗯， 后来原来叫啊，就是糖大而已，是吧？ 但我觉得学音乐这点可能还真是，你比如说他吹一些乐器的话，他一定是需要肺活量大的哈，这咱们不能否定。但是到了运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不是直接那么直接可以划等号。运动呢，我们更多的看的是叫最大摄氧量，是看我们身体最多可以用掉多少氧气，就反映在。你这个做有氧运动能力上了，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跑马拉松的人为什么跑那么快呀？ 嗯， 人家跑马拉松什么概念呀？就是2个小时多一点点啊，就跑完42公里，相当于每一小时跑20公里。我们大家如果在健身房里跑步机上跑步的话，咱们平时跑30-40分钟那种，你跑到10，我觉得那是挺快的速度了。一般人8-9啊，是吧？慢跑嘛，就是这种速度。你想想看，跑马拉松那人什么概念？20。可为什么他在那么高的速度之下还能做有氧运动，就是因为他的最大摄氧量很大，他肺活量还真不一定大，但是他的最大摄氧量大。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慢的去做一点快走啊跑步啊，把最大摄氧量提升上来，实际上跟我们健康的关系会更密切一点。你说同时是不是肺活量也能提升，我觉得这也有可能啊。 嗯， 但是最主要需要关注的，我觉得多关注一点运动方面的这种测试的指标。 对，也就是说同样大家都在爬香山， 嗯， 可能就是您锻炼的爬香山您就不呼哧带喘， 对，就特别呼吸均匀就上去了， 是的， 中间都不用歇。 是的，是的， 好，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瑞儿的问题，他说了，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正常锁骨啊，锁骨是平的呢还是 V 字形的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平时运动的时候它会变成 V 字形，看它平时就是平的，这种正常吗？那锻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正规的呢？ 其实这个锁骨它是可以有微微的活动的。为什么它平时跟锻炼运动的时候不一样？就是因为咱们有肩关节和肩带、肩胛骨活动的时候，锁骨也可以有微微的活动。所以其实它不是说什么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就很多人吧，现在看那些美女，就是一定要那个锁骨特别明显，特别凸，然后那个下面就凹进去一块哈，就显得特别瘦。你说那个是一定叫好看吗？我觉得那个跟先天有关系，可能有些人他骨头长得就是那个形状。 对 你看小胖他可能锁骨也挺明显的哈。 有吧？ 有有有。 我这还是胖呢。是 所以其实这跟胖瘦没多大关系。 对，没错。 所以这真的是先天骨骼的一排列，人跟人骨头长肯定不一样，对吧？相貌也不一样，身体结构也不一样。所以咱不能说平的好还是这个 微的好。 微的好。不是看锁骨。反过来咱们更多看后背的，刚才说肩胛骨那个姿势，你有没有把它后背贴住墙，整个背是一个平的状态。如果你是这种状态，那你锁骨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 好吧， 特别好，特别好。编辑已经说了，咱们的健身群里现在开始晒晚饭了。 好，今天的运动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芳华老师。 不客气， 下一次咱们接着锻炼啊。 好好好， 您来的时候我还穿着我的瑜伽服来，好吗？ 没问题。 哥记着穿健身裤啊。全靠你了啊。 那你穿什么瑜伽服？ 我看着你气氛。对。对不对？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17点我们再见了。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昨天一起明天才能发生，深深割了鸟，消除爱情的疲劳，跟牵挂断了先别打扰，深深割了鸟，就赶走心情的低潮，放开心笑一笑全忘掉，深深割了鸟，你也没啥得不了，快乐我自己变自己的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记得住。 芳，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歧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